又到月尾了，大家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请大家到 myradio.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，经 PayPal 支持我们，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，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，不知道怎样选呢？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，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？ 不用担心，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。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。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？ 喺加拿大升学，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，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，手续简单方便。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，更有90%升读当地名牌大学。 咁移民呢？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，雇主担保，专业自雇，创业移民，政府监督，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，了解每位客人所需，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，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。查询热线2757-0200。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， 好，大家好， 咁啊， 大家好唔好啊？唔知啦，今日 亦冬至， 咪咯，点会唔好啫？ 我点知好唔好啫？冬至啫嘛， 快噶啦， 系啊，屌，冬啊大过年， 冬至我 WhatsApp 一日收咗几廿个啲咩长辈图， 系咯，我个山都山到手软， 又话冬至快乐，又冬至又呢个愉快。 人哋唔同你请安，你又炸型；你又同你请安，你又炸型。 我冇炸型啊， 算点啫？而家 我冇啊，我就默默地删图咯。 我唔开添啊，我你仲开咗先删啊，大佬啊，我唔开添啊， 我又八点几删到而家。 清明节同你讲快乐，你又唔开心。冬至你又话叫人哋快乐， 你咪边个要求我过情人节，我同佢过清明啊？你 咁啊，咁啊。冬至啊，咁啊，即系冬大过年啦， 系啊， 系咪少？ 今晚大家咧就打住边炉吓，食住汤圆嚟睇我哋节目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下午咧就就稍微回暖啲啦，比星期六同星期日就回暖咗啊。咁咧就希望大家即系都 冬至快乐， 个个暖粒粒嘅冬至啦。 希望啦吓，不过夜晚就会凉翻啲嘅。 系早晚都凉嘅， 咁凉翻少少啊，打边炉啱嘅，合适嘅，又唔好太冻。 今朝都13度啦。 喂，今年啊零舍多咧，盘菜。因为咧我哋呢个限聚令底下咧就 个个买翻屋企自己烚下烚下。 系啦，咁啊即系亦都唔希望太冻啦，因为我哋仲有好多系即系露宿街头嘅朋友。咁即系大家即系都有可能尽量又关心一下呢啲朋友啦吓。 咁啊大爱 系啦，咁我哋 大爱无边 系啦系啦系啦吓，咁就 你想讲咩啊？ 冇 啊，乜特别啊？即系赞啊！即系大家即系希望大家就即系。自己開心之餘啦，咁啊可以盡量幫到身邊人 啦。好似董伯咁咯，食個餅咯，嚇！好啦，今晚即係今日。 咁我哋都講清楚啦，我哋呢一集咧係錄播嘅，係咪啊？即係而家時為咧就大概4:00啦，係咪？ 你而家見到嘅咧，我哋已經喺屋企食緊飯啦， 係， 或者有啲食飽咗添啦。 系啊， 已经攞住杯酒啦。 咁今日一开始啊，讲咩咧？咁都算系我哋男型朋友都比较关心嘅啊，关红楼呢一个咁样嘅。 不，但系估唔到一啲社运界一啲绿枝枝朋友都唔关心喎。 嗰啲就系嗰啲嗱，嗰啲人关心咧，基本上咧，我怀疑佢连红楼喺边咧。在哪裡都未知道， 就 Google Search 咯， 遑論去過添。 Google Search 咯 ，Google Search 你咪冇意義噶。我 Google Search 過啦，喺網上面望落嚟咧，004嗰度有，因為佢 都是草叢多，拍下一大扎树呢里面其中有一点红色那支应该是我们的国旗的顶， 但它是遮住的、 因为你高高上场 是由天空望下来的嘛， 因为那个还未 update， 所以还见到那支旗的顶， 因为它不知道要 update 不知道半年，因为三个月的嘛，所以暂时还见到这样，那么迟点可能那里连影都没了。好了，那 么究竟讲了什么呢？那是不是有些图我们边看边讲呢？ 是我们看一看第一张图先，我不记得第一张图是什么来的。嗱，呢一張咧就係 舊年嘅， 唔係2017年2月22日啊。咁啊，咁我哋發起咗個叫保護紅樓啦，希望紅樓成為一個古蹟啦。因為當時係俾一個大陸嘅商人咧，就用500万咧，係買咗紅樓呢一個地段咧。即係包括紅樓個標定個位置啦，包括隔離左手邊隔離嗰、那個，即係而家見到紀念碑嗰度嗰個廣場咧。嗱，500万我哋都講咗好多次，500万係咪一個好大數目咧？唔算一個大數目， 黑黐啦嗰度。 即係隨時，即係如果以我哋去籌款籌500万去買個地方咧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、 你一講就得啦， 都得嘅，都得嘅嚇。好啦，咁啊， 但系咧，當年咧就業主咧就係、 嗱，當時林麥業成咁啦，我哋麥業成議員咧就都有啲風聲咧，就居民嗰度係會賣，咁佢都走去揾嗰、個 業主 同業主同埋嗰有關嘅嗰個地產啦，咁、個地產就話即係冇咁嘅意思，咁所以咧，因為你冇咁嘅意思，咁所以咧佢就後來就各自啊，咁佢就麥業成就存咗300万入去，佢話嗱，如果有意要賣的話 誠意金、 咁我哋攞住呢300万先落訂先，咁個價錢我哋往後再傾。咁點知咧就係、一個威美十咧就係、賣咗俾個大陸商人， 唔、搞清楚應該嗰、那個情況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交易已經完成咗嘅，即係話即係從嗰個大陸商人咧就轉讓，咁咧就麥議員咧就喂你如果你賣 賣俾我啊 咁咁。那個地產就話喂，那個代表啦，你有誠意啦，咁啊存咗300万入去嘅，咁就存咗300万入去咧，就咁啊一路拖拖拉拉啦，咁啊喺呢一個 moment 咧，都未曾話正式拒絕，唔同你傾嘅 ，OK 啊，即係呢張相我哋即係發起一個運動嘅時候，都唔係話冇得傾嘅咁樣，咁當然去到最尾就係話喂唔好傾啦，咁即係你攞翻錢啦，咁即係。即係咁嘅啫， 俾咗30万你，咁你扯啦，咁啊都即係已經知道係個大陸商人已經買咗落嚟，都無意咧 係轉手 賣出去啦。好啦，咁即係話我哋用賣嘅途徑咧，就已經係 唔得啦。 咁所以咧就 始料不通， 就發起咗個即係話我哋恐怕嗱賣俾邊個唔緊要，我哋恐怕嗰、那個即係革命呢、這個有關於即係辛亥革命嘅事蹟呢個基地咧。是從此就被他們拆曬啊，咁樣起樓啊，或者不知道用啲咩其他用途咧，就淹沒了呢個歷史遺跡。咁所以咧就當時就發起咗呢個保護紅樓呢個咁嘅運動啦。咁樣嗰日都有成幾百人㗎，都有幾百人去。 咁我嗰日就喺紅樓之後咧，就出咗尖沙咀呢、這個係 古物古蹟辦事處嗰度。咁好啦，我哋第二張相。第二張相咧就嗱呢度咧，我哋仲見到即係嚇，即係紅樓個原貌啊嚇，即係仲有國父紀念碑後邊咧有啲國旗啦，咁前邊都有啲國旗啦。我哋下一張，下一張咧嗱就即係呢個係最近嘅嗱，幾時係冇曬啲嘢咧？我唔知嚇。咁但係我哋有位朋友啦，咁即係佢都經常去紅樓行下嘅。咁嗰日就抌咗幾張相。俾我，咁嗱，我因為我而家睇手機睇相咧，其實唔係好清嘅。咁我因為佢不嬲去紅樓咧，都影相抌俾我嘅。咁我又以為係我咁啲，即係又一般咁，佢去完紅樓，即係當係就匯報啦。喂，我借公我去過紅樓啦，影張相俾你睇下啦。咁可能係覺得咁樣，咁啊係發覺我冇咗幾支旗啫，咁正常啦，係咪好啦？咁 原來之前嘅旗杆都冇咗啦， 系啦，咁我睇唔到啊，咁原來佢都除咗發俾我，可能我冇反應啊，屌，咁屌，咁我諗住話俾你聽，紅樓已經變成咁啊，咁你又冇反應，咁我就發咗俾好多唔同嘅朋友，咁有人就擺咗上去 Facebook， 咁擺喺 Facebook 之後咧，咁啊啲記者又可能見到啦，咁就自己親身去訪去採訪，咁就影咗一啲比較更加清楚嘅啲相，咁就而家呢啲好啦，下一張嗱，咁大家咧留意一下， 就係、是、藍色嗰部分，粉藍色嗰部分， 係啦，嗱呢個放大圖啦，咁就係、是。本来呢一个围墙上面有几个啲纪念 嗰啲牌匾啦，嗱，大家见到而家系方形嗰啲下，即系喺图下方咧，有啲有啲四方格、四方格嗰啲啦，咁其实系本来啲牌匾嚟嘅。 嗱，佢又冇拆走喎，系油咗嘅啫，即系同一个颜色油到啦，大家都蓝色，你望落好似唔好觉咁。 咁啲牌匾系乜嘢咧？即系话咁多年咧，即系大家可能有啲维修啊，有啲乜嘢咧，咁大家就整个牌匾咧就记咗记低呢啲事情。 嗱，有个系一个民国一百年嘅。飞跃百年啦，咁有个牌嗰时系九龙总商会同埋呢个唔记得边个团体啦，咁啊系联合摆嘅，咁有啲咧就系、是、譬如台北办嗰阵时叫中华旅行社啦，咁即系驻港代表 蒋安国啦， 临离开之前咧就放个牌匾喺度啦，即系以示一个即系对呢个地方嘅一个纪念啦。咁好啦，咁其实就以第一块开始，嗱我哋睇下一张图先。哦，呢張 嗱呢張原圖咯， 嗱呢張啦，嗱呢一張咧就係、是、咧有位阿伯有個單車喺度咧，咁嗰度佢企嘅位置咧就基本就第一塊嚟嘅，不過遮住咗。第一塊嘅原因係點嚟嘅咧？咁呢個同我真有關係嘅。第一塊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咧，咁我負責即係清理洪流啲雜物啊，打理清掃啊咁等等，咁喺。即係工作期間咧，原來好多啲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咧，就嚟做 project 嘅。咁佢哋拿住啲紙啊，拿住啲筆啊，咁影咗幾張相，兜個圈。咁我睇下，喂，你如果喺以前嘅紅樓咧，其實你除咗國父遺蹟之外咧，基本上你係揾唔到任何有關於紅樓嘅歷史，乜嘢都冇嘅。咁啲小學啲學生嚟做 project， 其實唔知有啲咩帶翻去嘅喎。係嘛？佢你冇任何歷史嘅陳述喺度咧，佢其實就真係影幾張相，咁啊嗰個紀念碑上面有個孫逸仙博士紀念碑咁，又冇乜其他嘅説明嘅，咁所以咁嗰時我就覺得咁樣嘅環境之下，就不如就請就當時駐港嘅代表就係阿鄭安國啦，咁我同阿鄭安國傾，我喂可唔可以用一啲簡短啲嘅文筆？去描述呢一個地方嘅歷史，咁所以咧就咁佢應承咗咧，就用咁我揾人啊，將佢段文字咧就挑成呢、這個喺雲石上面挑嘅字。 呢個係九幾年嘅事情嚟嘅。 九幾年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咁九六係嘛？我唔記得幾時啦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咁所以咧。呢一塊碑之後咧，咁啊跟住就我哋阿麥議員就接手啦，咁所以咧後來嗰啲碑咧就基本上由麥議員去負責咧，就揾人去 最簡單就大家睇到咧，蘋果光幕上面咧第三張啦嚇，即係如果左上即係飛躍百年繼往開來咧，就頭先所講就係即係一百週年嘅時候咧，就各界團體咁就集合一齊咧，就係做咗個紀念碑咁樣。 咁呢個紀念碑嘅原碑咧，都係我負責做嘅。咁但係嗱，而家見到呢個咧，就係後來再重新做，因為原碑 俾人剝爛咗， 因為俾人哋有一次咧係俾人哋係 破壞咗， 又潑。黑油啊，又剝爛曬啲嘢啊，咁等等。 同埋你總共咧，即係大家而家即係睇到有四塊，其實咧有五塊嘅。其實有五塊嘅，咁當然就即係中間過程裏邊，亦都係受到一啲嘅破壞啊等等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唔係話講呢一啲歷史或者呢啲牌匾咧？因為嗰個地方咧，始終都係一個即係相對荒無啲嘅地方。咁喺山後面咧就有一啲嘅僭建物，大家都睇到嘅呢度。咁就亦都冇人看守留守，咁所以咧就經常都有一啲咧就壞分子喺度破壞。咁就包括咧喺呢一啲相嘅對面嘅有三棵港榔樹、仿榔樹。咁即係曾經試過咧就俾人哋破壞到咧就要重新我哋再種過嘅。OK。咁就即係講翻呢歷史都算係， 就點解要再種？係啦，有啲即係有歷史因。 嗱，呢三棵仿榔樹咧，就據聞咧係黃興 栽種嘅，咁有啲又國父啦，咁唔理噶啦，即係總之都係呢三棵樹咧，到嗰陣時都高成差唔多有成一百尺高嘅，咁其實嗱三棵樹嘅命運咧係各不同嘅，咁第一棵樹咧就係俾個傻佬。嗱，呢個真係傻佬嚟嘅。我據聞，據啲人講咧，喺蝴蝶村出沒，咁啊就揾個斧頭咧就劈斷咗。咁啊第一棵，第二棵咧就係一次打風係俾唔知係吹爛，因為俾雷劈爛咗。第三棵咧就俾白蟻住到最後咧就係不知倒地嘅。咁其實不知倒地嗰棵咧，其實我都嗰陣時仲係我都有曾經寫過信俾呢個食環署咧，就希望佢。幫手，咁但係食環署個回覆就話：哦，白蟻嘅嘢咧，其實我哋都外判俾人做嘅，不如你揾啲外判專家嚟睇睇啦。咁但係第一我哋都冇錢啦，係咪揾外判專家嚟望下，喂，殺成棵樹個白蟻要幾多錢？我哋都搞，但係即係喺籌除之餘咧，咁嗰棵樹都不知倒地啦。咁所以三棵樹嘅命運咧係唔同。咁後來咧，我哋都種過三棵，咁但係種完三棵之後咧。冇幾耐又俾人哋成三棵都俾人哋又嗰個傻佬又冚爛咗，咁之後由我哋麥議員接手之後咧，咁佢就重新做咗三棵，咁所以咧呢三棵樹咧都係歷經咗幾代噶啦，咁所以紅樓都其實都頗為即係個過程啊，由1995年開始啦，因為我去清理紅樓嘅時候，1995年開始咧，咁就嗰、那個命運都。幾麻煩啊！因為譬如你見到國父像隔離嗰兩棵針蟲啊，其實冇嘅，本來就冇呢兩棵嘢嘅。咁係我嗱呢兩棵真係我親手種落去啦。啊，個窿就揾人哋，即係開窿開地窿嗰個咧，就已經往一生啦。咁但係呢兩棵樹本來好細棵啫，咁我親手種落去嘅。咁啊， 我哋咪應該整個紀念碑啊，謝公 封鳩埋啦，你我整個紀念碑，咪遊撚埋男友啦，係咁，所以咧唔使嚇。嗱咁啊，即係我哋今日講紅樓，就似乎即係好似白頭宮女話當 年有啲唏噓啦嚇。 咁但係即係我都咁講啦。我曾經為呢個革命呢個遺跡咧，我努力過，我做過嘢。 咁咧就最近咧有朋友咧就揾翻一段係1995年《鏗槍集》嘅影片啦。咁咧就見到即係有個肥仔啦，咁啊就接受呢個《鏗槍集》記者訪問嘅時候，咁佢話預咗呢度咧都係97年之後冇啊。咁起碼都。撐多 廿年 啊！咁呢個肥仔而家都變肥佬啦，係咪啊？依個嗱， 咁都唔算肥佬，冇嗰陣時肥， 冇嗰時咁肥喎，係啊！ 嗰時肥好多，嗰時 跟肥好多。 呢個即係嗱，今日嗱，當然啦，即係呢可以咁講話呢二三十年裏邊咧，我哋所認識嘅紅樓有一個即係小嘅村落仔，因為當時都好繁華嘅，係嘛？有士多仔啊，有茶居仔啊喺出邊嘅。咁啊，發展到而家就咁凋零啊，咁凋謝咁樣，甚至乎係俾即係商人去發展啊。咁當然我哋即係可以理解時代嘅變遷，物件嘅變遷，呢個係必然嘅定律嚟嘅。咁但係嚟講就係話，你都希望能夠咧，即係保存到一啲咧係國父嘅一啲嘅遺跡。老實講，如果今日喺中環呢一個所謂中山徑，同埋咧西營盤嘅呢一個咧海旁嘅呢個中山公園， 嗰個中山公園就留啦，屌， 即 係 得個名嘅， 得個名嘅啫，即係聊勝於無啊，係咪？咁呢度咧確確實實咧。無論傳說也好，或者係呢個都好啦，即係你無可否認咧，呢個地方係曾經係有一個即係革命嘅歷史嘅背景喺度嘅。亦都咧，即係嗰個紅樓咧個建築物咧係歐式同埋。即係歐式同埋中式嘅一個混合體。 嗰個建築物咧，其實咧就你話嗰個外形啊嘅，就其實就冇乜特別嘅。咁就依個地方就係話 講緊個地方嗱，個 building 其實就同辛亥革命基本上冇乜關係嘅。因為95年嗰時我都講過好多次啦。95年我就組織咗一個叫做保護紅樓古蹟聯委會。咁嗰時我哋都搞咗好多嘢啦，又抗議，又請願啦。咁當時港英政府咧就揾咗中大一個啲地質學家嚟咧，就攞咗紅樓一啲物料嚟去化驗， 咁同埋睇翻嗰個建築嗰個外形咧，都係啲比較歐洲式嘅一啲建築。咁所以咧，佢從嗰啲石屎方面睇到咧，呢、這個大概係呢個1920到30年組嘅產物嚟嘅。 咁所以咧，你如果係講緊辛亥革命咧，咁其實講緊係 1911年啦。咁如果成功嘅話，1911年推前10年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就如果以1900年咁計咧，咁基本上。 佢未有嘅， 一年啲座影都未有啦。 未有嘅， 係啦，因為嗰陣時係一個青山農場嘅話，呢個農場就應該就唔會有呢啲。 所以點解有一座咁嘅嘢咧？其實到而家考不可考。 就係、是、最主要就係呢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呢啲咁嘅事情。 因為就算60年代咧，我哋仲可以60、70年代咧，仲可以見到後面即係當時啲革命志士喺度練靶啲基地仲喺度嘅，即係有嘅。咁而家根本冇埋啦。 係啦。 咁所以即係保存呢個地方咧，佢真係喂呢個地方真真正正係有當時辛亥革命啲仁人志士喺度療傷，喺度練靶，喺度藏軍火，喺度籌劃一啲革命嘅一啲工作。 咁啊呢度咧，即係嗰個呢度嗰個歷史地位咧，就好老實講，亦都係肯定嘅。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一路喺呢沿著呢個海邊一路入到去嗰度叫下白禮啊。或者龍鼓灘入面一路下白禮嗰度仍然都仲有一個咧，即係國父嘅一個即係足跡喺度嘅，有啲足跡喺度嘅。 白泥碉堡 嚇，白泥碉堡喺度嘅。咁就 但係咧，即係 當時阿劉皇發，劉皇發咧都有講過嘅。佢哋細個嘅時候咧，啲伯爺都即係啲前輩咧喺度講咧，就當時咧白即係國父咧曾經喺嗰度出沒過。咁咧又喺嗰度咧，即係騎馬又一路經過啊咁。咁喺呢度咧就係喺嗰個地方上岸啊嚟呢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能夠保留到呢個地方，係嘛？保留到呢個地方係令到大家都知道有一件事係香港呢度發生過嘅。咁亦都就係話，我哋作為中國嘅一個而家叫中國香港啦，係咪？咁你香港無可否認。是中國的一個地方嚟，咁當然係經歷嘅所謂三個條約論啦，嚟到而家咁樣，咁但係呢一個咧，無可否認係香港唯一一個咧，係中山先生咧係曾經到過嘅地方，係參與過呢個革命嘅一件事。OK， 咁啊，今日係變新嘅業主，係將佢塗污曬，係咪當然？即係喺今日呢個即係報道裏邊咧，麥業成員亦都阿麥成兄咧都有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會講，會唔會就係話因為呢、這、一個因為國安法通過咗之後，而家嘅業主咧亦都比較上係啊好謹慎啊。唔想 关咩事啊？屌你，冇共匪就共匪啦！哎呀，你讲咁捻多，屌你，你乜唔想啫？喂，买呢个地方就有心要做到呢个地方系咁啊嘛！屌你，同佢搏，同佢喺度洗咩白啫？系咪？ 即系嗱，即系而家咧，佢仲未拆个碑啦，已经算仁至义尽噶啦！即系嗱，依一个地方咧，咁其实咧就喺國而家依個咁嘅政府啦，港共政府嘅 標定佢暫時嚟講佢就唔喐得噶啦。嗱呢啲碑咧，我估都唔會捱得好耐嘅啫，因為拆呢個碑可能都要好大工程下嘅。咁、那個標定咧暫時應該就唔喐得。 咁啊，其實而家依個港共政府咧，其實咧佢淡化曬，不管你乜嘢啊，所有同革命兩個字有關嘅事蹟，佢全部都係淡化曬啦。包括乜嘢咧？唔止我哋依個辛亥革命啊，我哋仲有咩？譬如菲律賓國父黎薩喺香港嘅足跡好淡化咗，胡志明喺香港嘅足跡淡化咗，其實佢造成一個喺香港同革命兩個字無關嘅。咁而家喺依個97之後，其實一路做緊一樣嘢。咁我個人係話，我係對依、這個歷史要認識。咁我不論你係話啊，我係。依、這個中華大中華派定係本土派，我哋都應該要認識我哋香港一段歷史嚇，唔應該係將係 南京都有總統府啊。 喂，你講嗰班本土派，佢哋就算講要喺香港革命啊，你都要認識呢段歷史先得。 係一個確確實實喺香港發生嘅歷史嚟㗎嘛，依啲。 好啦，嗱咁啊，我哋睇埋最後一幅先啦。嗰幅就即係係一個非常大嘅場面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嗱我咁我。 都在這裡呢，就即都要明謝回東方和蘋果啦，一些部這些相片都是東方蘋果那裡呢，是找回來的，即都要說一聲。那這個呢就是由 多謝曬 國父像的後面那裡拍下來，這些呢就是我們當時的一些集會，那些場面都不復在了， 沒了，我們當年有試過在這裡搞個盆菜啊，又搞個表演啊， 休息一陣，回來再來過。 好 OK 好